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1月24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鲁同桥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朝阳两学校隔离师生今天结束隔离，全数返校。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政协昨天召开中医药海外发展与文化传播协商恳谈会。 天津市多部门助力商业健康险发展。 河北石家庄市电子社保卡签发量突破500万张。 国际电讯，法国卡斯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俄罗斯外长表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动机进行的单边制裁将作出相应回应。 文体方面，11月22号到12月底，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将迎来3场国际测试赛和1个国际训练周。 4000多只候鸟飞临天津市武清区。 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带您走进国家体育馆，了解从冬奥会冰球场地转换到冬残奥会轮椅冰球场地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的细节变化。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最新动态。昨天晚上10点10分，北京朝阳区来广营地区清苑路第5社区华茂城7号院6号楼结束了14天的管控措施，583户居民完成了共计4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接到涉疫情的消息后，来广营地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进行核酸检测，完成小区管控的同时组建工作专班，20多名社区工作者和物业人员组成服务队，主动请缨进入社区，协助外围开展工作。30多名辖区单位志愿者则全天候帮助居民分拣快递、买药送药，提供各项生活服务保障。14天时间内，管控范围内的居民完成了4次核酸检测，累计检测近4000多人次。 北京朝阳区陈经纶分校东湖湾校区和花家地实验小学朝来校区因本轮新冠疫情进行隔离观察的师生，截止到昨天全都结束隔离，可以重返校园。 本次医学隔离涉及到陈经纶分校东湖湾校区90名师生和家长，和花家地实验小学朝来校区的109名师生和家长，经核酸检测全都为阴性后，结束了在集中医学观察点21天的观察，乘坐大巴车返回学校。学校为归来的师生准备了简短而温馨的欢迎仪式，朝阳区教委也为他们准备了装有口罩、手套等物品的防疫工具箱。 昨天，北京昌平公众号发布消息，11月22号，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2区完成第8轮核酸检测，累计采样114261人，结果均为阴性。 随着全员核酸、环境采样全部阴性结果出炉，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昨天早上6点，伴随着管控大门的打开，昌平区最后一个管控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2区全部解封。 昌平区所辖管控区域正式清零。 记者从天津市疾控中心获悉，11月22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6点，天津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11月22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6点，天津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科特迪瓦输入。累计392例，境外输入387例，尚在医学观察21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19例，转为确诊病例52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天通报，11月2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例，其中包括辽宁4例，均在大连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2例，均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当天解除医学观察10例，境外输入8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94例，境外输入359例。 昨天下午3点，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大连市政府副秘书长、卫健委主任赵作伟通报，大连市迅速统筹全市优质医疗资源，调配高水平医护力量，组建13支医疗机动队和重症、呼吸、中医、心理、内分泌等专业救治专家组，共计749名医护人员进驻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 截至目前，大连市累计已有50个确诊病例和12个无症状感染者，共计62个患者出院。已出院的患者均已转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进行康复和隔离医学观察。 据辽宁省卫健委网站消息，11月22号0点到24点，辽宁省新增4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大连市报告，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为沈阳市报告。当日治愈出院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 截至11月22号24点，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5例，含境外输入144例。治愈出院509例，死亡2例，在院治疗264例，本土260例，境外输入4例。目前尚有42例无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观察治疗。 昨天在甘肃省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全力救治下，张掖市最后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经专家组评估达到出院标准，准予出院。出院后将在康复医院进行康复观察和健康状况监测。 截至昨天，甘肃省张掖市累计确诊的15例病例已全部治愈，其中8例陆续于11月11号从兰州重离子医院治愈出院，7例由市级定点救治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新冠疫情防控办昨天发布紧急通告，在潘桥街道大象城国际商贸中心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根据上级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一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曾于昨天在本街道大象城国际商贸中心停留。 为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决定于昨天下午4点对大象城国际商贸中心采取暂时封闭、只出不进的管控措施，对商场内市民和工作人员开展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昨天，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发布公告，从昨天开始，进出港航班也将逐步恢复正常。当天航班计划389架次，较22号增加38架次。后续各航司将根据市场情况逐步增加航班。此前受疫情防控政策要求，执行一日一班的成都北京航线也同步进行调整。从23号起，将根据市场情况逐步恢复在成都北京首都、成都双流、北京大兴两条航线上运营的航班。 在成都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之后，双流机场仍将严格执行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措施，所有进出航站楼人员均要求佩戴口罩、测温、查验四川天府健康通绿码、扫描场所码。 近日，重庆市医疗保障局、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从明天零点起，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降为每次40元，混检每样本每次10元。 据了解，按照通知要求，重庆市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体外诊断试剂盒不再作为可收费耗材，检测价格含检验相关的试剂等耗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为40元每次，5:1混检10元每次每个样本，10:1混检10元每次每个样本，调整后价格为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最高指导价格，不得上浮，医疗机构可以下浮执行。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来关注京津冀三地交通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北京北苑附近的断头路红军营村秋实东街打通，实现了红军营南路与双营路南北贯通，同时还施划停车位，安装红绿灯，方便周边居民出行。 秋实东街位于北京朝阳区来广营，全长520米，道路两侧有普瑞大厦、北苑大酒店等楼宇，以及住华年、青友园等居民住宅区。来广营地区协调相关部门制定了完善的道路改造计划后，于9月底正式启动升级改造工程。 经过一个多月的改造，原本17米宽的路拓宽至30米，路上合理规划了机动车、非机动车及人行横道，道路两侧还新施划了50余个停车位，缓解居民的停车难问题。道路周边幼儿园门前施划了慢行提示标志，同时秋实东街与双营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也安装了红绿灯、监控探头等设施。 昨天下午，首发集团建设公司发布，为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备受关注的成平高速公路项目已经落地，目前正全力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力争年内实现开工。 成平高速公路是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是北京市政府重点工程。项目位于平谷区，起自东高村镇鲍家庄南侧市界处，接密卓高速公路三河段，止于金海湖镇红石门村北侧市界处，承接成平高速公路承德段，路线全长约35公里，其中与京平高速共线建设约9公里，道路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 成平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对北京六环路国家高速公路功能外移，缓解现况东六环交通拥堵，以及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促进平谷区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自天津交管部门了解到，为提高道路通行效率，交管部门对和平区南京路、福安大街以及荣业大街三条道路部分路口路段交通组织进行了优化调整。 位于南京路上的浙江银行出入口前，因为每天出入车辆较多，特别是交通高峰时段，从浙江银行出入口驶出的车辆并不容易进入主路，容易阻挡非机动车道内的车辆通行。为此，交警和平支队经走访调研，在该路段最外侧车道出入口设置黄网隔线。 因地铁综合管线及道路恢复施工的原因，即日起到2022年2月20号，福安大街现状导行路封为断交，行人和车辆请沿恢复的福安大街南侧道路通行，过往车辆需减速慢行，机动车限速为每小时30公里。 交警和平支队经走访调研，将此处原有的专用左转车道调整为直行左转车道，以满足车辆沿荣业大街由北向南直行通过该路口的需求。 记者从天津滨海公交集团了解到，为进一步方便广大乘客日常出行，明天开始由临港怡湾广场往返滨海文化中心临时公交站的公交822路南线开通。 这条公交线路中途设站有临港怡湾广场、天宝社区、水科所、临港湿地公园、高铁滨海站、紫云中学、紫云园、滨海新区政府东门、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临时公交站。有车时间为临港怡湾广场公交站早上6:30到晚上7:30，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临时公交站早上7:00到晚上8:00。 天津地铁打造智慧化票务服务载体，今天起，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在天津市文化中心、红旗南路、建国道、 陈塘庄、学府工业区、直沽六个试点车站上线智能自助票务服务终端，方便市民出行。 据介绍，智能自助票务服务终端融合了人工智能、语音识别等技术，可实现票务业务办理、票务信息查询以及地铁出行服务查询等功能。乘客可以通过点击屏幕或者语音交互的方式，自助处理使用单程票、一卡通、银行卡和手机配等各类票卡，解决了以往乘客乘车时因超时、超乘等情况无法进出站的问题。同时，乘客可对地铁特惠票进行激活。 随着相关地区风险等级调整，河北省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为助力旅客出行，石家庄机场近来陆续恢复多条航线航班，航班量持续回升。 河北石家庄机场增加了到上海、杭州、广州、成都、重庆、昆明、贵阳、海口、三亚等地的航班，其中到上海恢复到每天六班，到广州和昆明每天五班，到杭州每天四班，到南京、海口、三亚等每天三班，同时到南昌、呼和浩特、银川、西安、绵阳、丽江等地航班也将陆续恢复正常运营。12月份，石家庄机场还将新开到无锡、西双版纳、赤峰等航线，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京津冀社会民生保障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西砖胡同及周边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方案，将为胡同周边居民打造公共会客厅。这一项目位于宣南文化区，周边文化要素丰富，有河苑起居文化、宣南文化、爱国文化等，但现状文化彰显不足，空间杂乱，设施破旧。这次改造将通过优化交通组织和功能布局，增设公共服务设施，恢复具有老北京味儿的街巷胡同，形成可休憩、可交往、有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 在完善服务设施方面，项目将重点提升五分钟生活圈品质，合理增加停车、健身、社区服务等公共设施，适度补充座椅、晾晒杆等小微便民设施，改善老城区居民生活条件。同时，统筹考虑景观、通行等功能，整合相关慢行系统，优化市政交通设施，提高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和利用率，实现与周边环境的良好衔接与有机融合。此外，通过保持胡同肌理、重塑建筑风貌等方式，展现明清胡同宣南会馆的历史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法源寺以丁香而闻名，西砖胡同是去往法源寺的必经之路。项目将在绿化设计中新植丁香等，让去法源寺赏花的游客在西砖胡同就开始进入赏花场景。 北京市政协昨天召开中医药海外发展与文化传播协商恳谈会，会上来自中医药领域的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农工北京市委等党派成员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家学者就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协商恳谈会上，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永玲讲述的一个故事，说明了中医药海外发展与文化传播还存在短板。 曾经有一个外国患者购买了同仁堂的大蜜丸产品，但不久后就来门店投诉。其实真实情况是，他不知道中药大蜜丸应该打开蜡壳后服用棕色的药丸，就直接带着蜡壳吞服。 看似一个笑话，但背后体现出的是国内习以为常的事情，对国外消费者来说就是陌生的。由此可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与文化传播势在必行。综合委员和专家们的建议，强调将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作为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对首都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统筹设计和政策创新，构建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梳理整合首都中医药资源，打造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集聚平台和首都中医药国际服务体系， 在协商恳谈会上，市中医管理局副局长李德娟回应说， 要强化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的机制，也借助于服贸会等重点的这种国际交流的平台，以及我们中医药综合服务贸易的试验区和这个出口基地的建设，提升呢我们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的工作水平。 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杨逸文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首都中医药基础雄厚和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继续组织委员深入调研，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做出正协贡献。 记者近日从天津银保监局获悉，天津银保监局联合天津市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商业保险机构扩大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参保人员多层次、多样化和个性化健康保障需求。 指导意见要求坚持商业健康保险保障属性，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创新完善保障内容，面向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开发满足不同年龄、既往病史、健康状况、疾病风险、职业类型等需要的商业型健康保险产品，同步完善续保政策，增强产品和服务覆盖面，遵循商业健康保险规律，按照持续经营和风险可控原则，着眼于普惠定位，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合理确定商业保险产品和服务价格，提高性价比和惠民性，鼓励重点保障经医保按规定报销后投保人政策范围外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天津市多部门还推出五项措施，包括支持建立共保体、保费精算、产品开发、参保扩面和提升服务能力。 从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社局了解到，目前石家庄市电子社保卡签发量已经突破500万张。 石家庄市从2019年4月开始开展电子社保卡签发和应用工作，经过2年多的发展，电子社保卡已接入石家庄人社微信公众号、计时办手机 APP、 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各大商业银行手机 APP 等签发渠道，群众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申领使用电子社保卡，实现一站直达、扫码亮证、移动支付、查询社保待遇认证、查询证书等多项全国一网通办的人社服务。 在人社业务方面，电子社保卡对接了石家庄市人社局网站，成功申领电子社保卡的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扫一扫功能免密登录石家庄市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社会保险个人权益。 记者从近日的河北省我为群众办实事20项民生工程推进落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河北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力实施20项民生工程，目前18项民生工程提前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一大批惠民工程建成见效。 河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河北滚动实施20项民生工程，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工棚户区改造53.2万套，改造老旧小区9368个，启动城中村改造1286个，完成4699个空心村治理，改造市政老旧管网7151.2公里，完成农村厕所改造611.3万座。建设公共体育设施1.4万处，开展各类职业技术培训366.26万人次，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保障性住房应保紧保，农村危房实现动态清零，显著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其中，今年全省3057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已于10月底全部完工。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河北法律法规相关方面的最新消息。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快速提升，机动车保险诈骗也逐渐成为保险类诈骗犯罪的重灾区。北京昌平法院对2019年至今审结的机动车保险诈骗犯罪案件进行调研，并在昨天召开新闻通报会，以案释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的

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总理府22号说，总理卡斯泰当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现处于隔离状态。当天早些时候与他会晤的比利时首相德克罗等官员成为密切接触者。总理府说，卡斯泰在得知他的一个女儿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后，立即接受核酸检测。他将调整日程，以便在今后10天隔离期内继续工作。总理府没有说明卡斯泰是否出现感染症状。卡斯泰于今年春天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 美联社报道，卡斯泰22号上午到访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晤德克罗。与会官员包括比利时外交、国防、司法、内政大臣。法新社报道，法国内政部长、欧洲事务部长等多名高官与卡斯泰同行。 眼下大约75%的法国人已完成疫苗全程接种，马克龙呼吁民众尽快接种加强针。不过他认为法国一直要求人们持接种疫苗证明或近期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进入公共场所，因此暂时不需要实行封城措施。 当地时间11月23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20国集团成员的国际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再次创下纪录，分别突破4.27万亿和4.26万亿美元，但与第二季度相比明显处于放缓态势。经合组织指出，电子产品的需求坚挺与能源价格的走高是第三季度20国集团成员货物贸易额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集成电路、移动电话、显示器及电脑持续成为推动东亚货物贸易的产品。 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经合组织的初步估算显示，20国集团成员在第三季度的进出口额增速有所加大。经合组织分析称，这主要得益于交通与数字服务贸易在东亚的强劲势头，以及旅游业在欧洲的部分恢复。 当地时间11月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动机对俄罗斯进行单边制裁，无论有无原因。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的制裁。俄罗斯也将对这种不友好的行为做出相应回应。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政府准备对参与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的2艘船只和一家与俄罗斯有关的公司实施制裁。 当地时间23号，以总干事格罗西为首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与伊朗原子能组织举行了会谈。会后的联合发布会上，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对记者说，我们已经讨论了当前的问题以及未来合作的发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一再表示，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伊朗核计划出现偏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会谈非常激烈，他希望双方可以继续工作并保持关系，双方可以分享共同点。 在日本和歌山县温泉小镇，当地的休闲乐园冒险世界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动物家族，中国国宝大熊猫家族。他们为中日两国加强民间交往、开展珍稀动物保护和研究等发挥着独特作用。11月22号，乐园为生活在园区的大熊猫家族中最小成员雌性幼崽风邦举办1岁庆生会。 2020年，风邦出生时因新冠疫情影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研究人员无法前往日本，风邦因此成为首只由乐园日方人员独立接生的大熊猫幼崽。据乐园园长介绍，他们通过网络按照成都方面的指导进行了细致的接生准备，并在线上实时交流情况，获得建议。风邦最终得以顺利出生。如今风邦的体重已由出生时的157克增至了28公斤。生日当天，这只毛茸茸的大宝宝躺在大熊猫妈妈怀里吃奶的可爱样子，让当地的熊猫粉们看得十分开心。 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1月23号凌晨2点过后不久，保加利亚斯特鲁马高速公路上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从索菲亚开往布拉格耶夫格勒的巴士发生车祸并起火燃烧，造成45人死亡，其中包括司机和儿童乘客。另有7名伤员已经被转移到皮罗戈夫。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军方巡逻队23号在北部清莱府边境与毒贩交火，打死了6名贩毒者，并缴获9袋约180万粒毒品药丸。报道说，当地时间当天凌晨4点左右，泰国军方在边境巡逻时发现10到15名背着包的可疑人员，军方立即要求对其进行搜查。这些可疑人员在试图逃跑时开火，军方巡逻队予以还击，双方交火持续了约20分钟。 枪击平声后，巡逻队清理现场时发现了9个袋子，每个袋内装有20万粒毒品。同时在现场周围还发现了6名贩毒者的遗体。上午10点左右，在毗邻清莱的清迈府，泰国军方巡逻队发现3名可疑人员，并要求对方停下接受检查时，这3人丢下背包逃往附近村子。巡逻队在背包中发现约20万粒毒品，随后逮捕3名贩毒嫌疑人。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目前正在奥地利萨尔茨堡进行北京冬奥会备战的中国单板滑雪名将刘佳宇，日前在 U 型场地训练中完成了高难度动作正脚前刃2周空翻，成为中国第一位、世界第三位完成这一动作的单板滑雪运动员，展现出了良好状态。 1992年出生的刘佳宇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单板滑雪、至今获得最好成绩的单板滑雪运动员之一。2003年，年仅11岁的他开始练单板滑雪，专注于 U 型场地项目。2005年1月，在北京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国际邀请赛暨全国冠军赛上拿到了冠军。2007年，他又在第6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上摘得铜牌，开始在亚洲赛场崭露头角。2008年3月，刘佳宇在单板滑雪世界杯卡尔加里站中夺得 U 型场地项目的冠军，这让他跻身于国际知名单板滑雪运动员行列。至今，刘佳宇参加过3届冬奥会，其中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获得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中国运动员夺得的首枚单板滑雪项目冬奥会奖牌。 为了加强备战力度，中国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队开启了国外赛训之旅。他们首先在奥地利进行备战，12月初将前往美国参加铜山站世界杯、猛犸山站世界杯等赛事。 在第13届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各场馆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已经全部完成，而城市的无障碍升级改造计划将在12月完成。请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会是对北京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和社会文明水平的一次国际化检验，也将是宝贵的奥运遗产。而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了冬奥场馆周边试管城市道路排查，涉及的1000处盲道、坡道和10处公交站台整改，以及地铁老线车站无障碍设施、59部爬楼车和142部轮椅升降平台改造工作，预计将会在年底全部完成。这也将为冬残奥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夯实基础。北京市交通委员会2级巡视员、总工程师李功科介绍，北京交通 APP 也将会添加无障碍信息， 已完成智能公交导乘系统建设方案制定，在北京交通 APP 上添加了无障碍信息，并将逐步调整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确保年底前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率达到80%。 而与此同时，北京围绕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和重要联络线开展了建筑物外立面、园林绿化、道路铺装、公共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架空线入地等多方面的环境提升工作，涌现出了一批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冬奥街巷、冬奥社区、冬奥公园以及冬奥景观大道，改善了群众身边的环境。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表示，目前北京市的重点区域已经基本实现无障碍化。 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日前明确表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是毫无意义且有害的姿态。65岁的英国人塞巴斯蒂安科曾是2012年伦敦奥组委主席，现任世界田径联合会主席。他22号在参与英国广播公司的早间节目时说，外交抵制是毫无意义且有害的姿态。 这位前奥运冠军直言，在他看来，抵制冬奥会就是一个空洞的姿态，而且极有可能长久地损害国际体育。 他还说，我们在这里把体育视为竞争者，但其实并不是，体育是合作者。 11月22号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结束。晚上10点半，冬奥会签约酒店新华家园酒店住店保障小组送走了最后一批外籍运动员。离别之际，其中一名孩子的母亲将一顶曾陪伴他三次夺冠的头盔送给了延庆赛区组委会，感谢他们的付出。能得到这样特殊的一份礼物，让工作人员非常的激动，它代表了外籍运动员对冬奥会接待工作的认可。 11月22号到12月底，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将迎来3场国际测试赛和1个国际训练周，对张家口冬奥筹办工作进行全方位实战检验，目前各领域工作全面就绪。 首场测试赛为2021至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在崇礼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决赛分别在27号和28号举行，共产生4枚金牌，来自11个国家的181名运动员前来参赛，其中中国运动员17人。云顶滑雪公园是张家口赛区的竞赛场馆之一，也是张家口赛区唯一一个利用原有场地改造而成的竞赛场地。比赛场地已于11月20号完成造雪和塑形，云顶场馆已全面启动闭环管理，进入实战演练阶段，各领域准备工作全面就绪。 为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崇礼区指挥中心将与市指挥部保持视频连线，随时接收指令开展工作，并及时反馈相关情况。各专项工作组根据既定工作方案，严格执行日运行计划和人员点位责任，确保外围保障工作落实到位。 冬奥脚步临近，为京张高铁旅客量身打造的新品餐食研发完毕，披萨、意面、轻食将首次登上高铁列车。记者从京铁列服公司获悉，京张高铁冬奥菜单以特色餐饮为主题，中西结合，为不同旅客群体打造了早餐系列、轻食系列、盖浇饭系列、西式简餐以及甜品下午茶。未来这些新品餐食经过市场检验，还有望在京沪、京广高铁列车上推出。据介绍，京张冬奥餐食初步定价从10元到30-40元不等，最终定价还未确定。 为确保张家口冬奥村设施设备赛时安全运行，保证赛事期间接待服务任务圆满完成，11月23号到25号，张家口冬奥村进行了场馆能源设施负荷测试。 23号晚，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开展了首场常规用电负荷测试暨亮灯仪式。夜幕降临，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张家口冬奥村瞬间披上彩衣，五彩斑斓，向世人展示出张家口冬奥村已准备就绪，赛时将为运动员提供优质、高效、温馨、贴心的服务。 这次测试活动对场馆各区域，尤其是31栋运动员公寓楼和广场区22个商业空间的灯管进行满负荷压力检测。下一步将继续进行集水排水供应、热水供应和电采暖供应等方面的负荷测试，整体评估运行团队的基础保障能力和水平。针对测试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台帐进行维修和整改，从而迎接即将举行的全要素演练测试，为赛时顺畅运行做好各项准备。 昨天下午，伴随律动冰雪背景音乐的响起，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分校的孩子们在操场上整齐划一地开展冰雪课间操运动。为了让冰雪运动更好走进校园，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在短道速滑世界冠军赵楠楠的指导下，由石景山区体育教师和体育教研员、舞蹈教研员联合创编了一套技术动作串联集中，形成一套风格独特、赏心悦目的运动体操。目前冰雪操正在向石景山区内其他各学校推广。 河北省邢台市仁泽区强力推动群众性冰雪运动向纵深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冰雪运动，为冬奥助力。来听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在邢台仁泽区第四中学的体育馆里，学生们戴着 VR 头盔，在老师的引导下，利用 VR 技术模拟滑雪赛道，手拿雪杖，挥舞手臂，根据画面提示做出相应滑雪动作，身临其境地体验真实滑雪运动的乐趣。学生赵亚楠： 刚才我玩 VR 滑雪的时候，脚下的踏板可以震动，手上的手柄也可以震动，感觉特别的真实，特别的刺激。 邢台市仁泽区持续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为仁泽区中小学配备 VR 体验机、陆地冰壶、轮滑鞋等设备，组织学生进行冰雪运动体验，开展冰雪运动比赛、冰雪知识竞赛和迎冬奥征文绘画活动，实现校园冰雪知识和冰雪赛事全覆盖。邢台市仁泽区第四中学体育老师田在朝： 让孩子们享受冰雪运动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有助于孩子们树立起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冰雪运动进校园全覆盖的基础上，该区强力推动群众性冰雪运动向纵深发展，以室内滑冰馆、冰雪运动协会建设和全民冰雪运动开展为抓手，连续举办两届冰雪运动会、四届青少年轮滑比赛、四届冰雪 VR 体验活动、社区冰雪运动会、冰雪大篷车等活动。仁泽区文广新体旅局体育科科长吴月刚： 截至目前，仁泽区冰雪运动已经走进全区120所学校、10个社区、28个村庄。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随着北鸟南迁季节的来临，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有越来越多的候鸟飞临武清区的大黄宝湿地，其中有东方白鹳、黑鹳、草鹭、苍鹭、白鹭、小白鹭等10余种，数量达到4000余只。 为确保今年冬季候鸟栖息更加安全，武清区加大了对候鸟保护力度，专门成立了100多人的巡查队，利用人防加技防方式开展全天候立体式巡查，全面保护好芦苇，给候鸟提供安全的栖息环境。今年冬季，湿地还将给候鸟投喂玉米、谷物等，增加冬季食物补给量。 昨天，北京人艺宣布，根据疫情防控最新情况，在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上，正式恢复日常演出。话剧《情人》11月27号到12月12号于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演出，11月23号下午2点开始售票。话剧《原野》11月30号到12月5号于曹禺剧场演出，11月24号上午9点开始售票。话剧《李白》12月2号到12月10号于首都剧场演出，11月24号上午9点开始售票。 道元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日前在国博开幕，距今10000多年前的碳化稻米等近200件文物展出。专家介绍，上山遗址早期文化地层中出土的碳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稻米。同时，在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永康湖西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丰富的上山文化碳化稻米，表明在上山文化晚期，水稻的使用更加普遍。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今晚8点即将迎来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城市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残障人士参与冬奥会的前提。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就带您走进国家体育馆，了解从冬奥会的冰球场地转换到冬残奥会的轮椅冰球场地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的细节变化。请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陈默的报道，国家体育馆让无障碍更有爱。 之前在其他国家参加比赛的时候，仿真兵没有直接到达更衣室，我们要拿着自己的全身的装备，然后要到冰场周边才可以去替换装备。 来到国家体育馆参加轮椅冰球比赛，让中国轮椅冰球运动员白雪松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可以从更衣室一路滑到赛场的冰面，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因为我们残疾人来说，本身运动起来就不是特别方便，无障碍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可能要求会比较高。这次的设施比其他国家的冰场设施要完善的很多很多，仿真冰方面做的就比较齐全。 作为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球的比赛场所，国家体育馆为了使运动员更好地在场内外活动，免去在冰橇、轮椅之间来回切换之苦，便在更衣室、训练馆、赛场等区域的相应衔接位置都铺设了仿真冰板，方便选手滑行通过。仅从运动员更衣室到赛场就需要铺设400多平方米的仿真冰板，